本部是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7号发表声明，日本爱媛县朝鲜问题研究所同一天向南朝鲜驻日本大使馆发起抗议书，表示谴责南朝鲜傀儡集团集体引诱并绑架朝鲜公民的天怒人怨的罪行。